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在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万明做了工作报告。据报告显示，过去的5年，北京法院一共新收案件290万8816件，结案282万4431件。2017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769817件，结案774618件，比2012年分别上升了86%和89%。在新收案件持续大幅上升的情况之下，连续2年结案数超过了新收案件数，有效扭转了未结案持续上升的趋势，审判质量也稳步提升。2017年一审复判息诉率达到90.7%，比2012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5年来，北京法院一共审结了民商事案件180万6018件，其中审结婚姻家庭继承案件227613件，并依法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审结劳动争议案件144995件，审结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65968件，审结房屋买卖、房地产开发、股权转让等合同案件775401件，审结借款、银行卡、证券、保险等金融案件295179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完善了北京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25390件，占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1/5。另外，北京法院还加大了执行工作力度，受理执行案件689366件，执结669205件，落实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部署。对失信被执行人在行业准入、融资信贷、生活消费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法院一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85495条，限制高消费57622人次，司法拘留3588人次，对36人判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北京法院实现了执行案件全程网上运行、全程监控留痕，推动执行工作的信息化，建立被执行人财产网络查控机制，实现对房产、车辆、工商登记等9类信息以及在北京86家银行存款的网络查询，其中有58.6%的案件通过网络查到了财产信息。临近春节，也是法院案件的执行加大力度的时候，我们在近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将为大家邀请到执行法官，跟大家讲一讲执行案件的故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孟凯峰法官。哎，孟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嗯，孟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啊、这个执行这个务工人员欠薪的这个案件哈、啊。 嗯。 那么这个案件呢最初的起因是怎么回事，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一个酒店啊，在2016年9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故，因为股东之间发生这个争议，已经一个小股东叫王某突然间就把这个酒店给占领了。 用什么方式怎么来占领呢？ 据后来这个酒店的法人还有这个股东他们之间的陈述，小股东王某带着一帮人去酒店， 嗯， 然后把酒店的前台、酒店的财务、酒店的一些资料还有这个公章什么的都全部给控制了。控制完之后呢，就给酒店的人说，如果愿意的可以在这酒店里面工作， 嗯， 如果不愿意的就可以走了。他遣散了一批人。 那当这个小股东占领了这个酒店的时候，这个酒店是不是还在继续经营？当时酒店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客人在住？ 九月五号的时候呢，酒店有一部分顾客，所以当时员工呢还没有走完，有一部分员工还在酒店里边正常的这个给他们服务。但是从九月五号之后一直到九月底这段时间内，酒店基本上处于一种停业状态、 哦、 就没有招揽新的这个客人。 嗯，就客人来了他说也不经营了，不办理入住了。 对, 对, 对， 那么走了就走了。那酒店老板去哪儿了？他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据这个老板说呢，这个陆某说呢，他说他这个有段时间出国了，在国外呢、嗯、他在国外期间这个王某就把酒店给占了、 哦、 然后他知道之后从国外回来了处理这个事情。 那当时这个老板回来之后怎么处理的这个事情呢、 嗯、他中间还报警了，让公安机关把这个小股东给赶走，让他来重新控制公司、 嗯、 但是公安机关说呢，这是股东之间因为这个纠纷发生的这些民事争议，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这个处理范围。但是呢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就是他这个工资啊是下发制，八月份的工资应该九月份发，结果九月份出现变故之后呢，等于欠了八月份的工资一直就没有发， 九月份的也没发， 九月份基本上没有工作，主要是八月份的工资、 嗯、 所以这些员工呢就开始找这个陆某，给陆某要工资， 找老板是吧？ 对，老板、 嗯、 因为他是法人呢，也一直是他在经营这个酒店。这个后来呢，这个陆某带着这些劳动者一块儿，就是去了仲裁机构，请这个仲裁机关进行仲裁。 那既然是欠了工资没有发，老板直接发就得了呗，那干嘛还要去仲裁呢？ 这里面有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王某把酒店占领之后啊，陆某无法控制这个酒店了，酒店的账户呢、营业执照呢、公章呢都被这个王某给控制了。 被小股东给控制了。 对，小股东控制了。 嗯。 但是陆某控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账户的这个密钥。当然账上有钱。是36万块钱，因为一个人控制营业执照，这个老板呢，就陆某呢，他控制的是密钥，他们俩只有同时去才能把这个账给钱给取出来，结果他们俩呢就达不成这个一致， 那、哦嗯、他们俩闹掰了， 对，闹掰了，达不成这一致，这个钱呢、一直在账上呢， 就取不出来， 取不出来， 是吧？就任何一个人去都取不出来这个账上的钱， 对对 对, 对, 对 吧？那后来就去仲裁了， 仲裁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陆某代表公司与这个说的员工。达成了一个仲裁调解，就是对这个员工欠多少工资啊，这个还有一些补偿啊，这些反正总体吧， 嗯， 有一个数，就是每个员工给你的工资多少，去年的一个赔偿的数。我看了一下，总共是31个人，他们的欠款总数是52万多。 那这个劳动仲裁等于说是老板带着员工一块儿去的， 反正后来他们讲是这么讲的， 是这么讲的， 是仲裁吧，因为现在我、老板说现在我要给你们点钱，公司被别人给占了，我控制不了公司了。你们仲裁我也去应诉、这么一个情况。 在仲裁阶段其实双方的争议并不是很大，只是把欠了多少钱大概这个数进行了一个确认。 对对对，主要是确认。 像这种劳动争议仲裁的案件，如果这个劳资双方达成一个和解了，是不是就是说就因为都达成一致了嘛，其实仲裁就生效了，就不用进入到法院的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呢，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应当先进行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话可以去法院起诉，仲裁调解不能起诉，终局了，一方不服的，任何一方不服都可以来法院起诉，这才有法院的程序。 好，那他们最后是仲裁的和解，仲裁的调解， 调解书、 那调解生效了以后呢， 就可以来法院申请执行了。 他没法主动给钱， 对，他说账上有钱，但他取不出来，他没有那个公司那套手续，包括他的人民章都没有。所以他这个案子我接到之后呢，我一看这个案子就涉及人数比较多，他这酒店我上网上查了一下。好像看着酒店还在正常的经营呢，所以我就把这个法人给叫来了， 把这老板给叫来 了、我说你来给我谈，给我汇报一下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他很主动就来到了法院，就给我讲、说这个就把这个个人的过程说，酒店怎么被这个小股东给占去了，然后现在公司的这个财产情况 就是这个账上有钱，可能36万多块钱。 嗯，他知道自己账上有多少钱， 他有30多万。然后呢，我就赶快去这个银行对这个账户进行了冻结。 当时去银行查的时候，账户上的确是有30多万， 确实有36万多块钱。这个账户里面呢，从9月5号以后，确实没有再进钱。 当这个老板跟您来谈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就是说他知不知道自己和这个就是这个小股东哈，为什么要占领这个酒店？他到底跟这个小股东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反正他就说这个小股东各种不好吧，说是各种不讲理，无理取闹，要分占公司的利益嘛，各种利益。 那现在是把这个36万块钱给冻结了。这个从法院来看哈，就是说如果把这个钱冻结之后，那法院可不可以不通过什么密钥啊，不通过什么这个方式就把钱给？ 不需要。咱只要跟银行发一个协助令通知书，强制令裁定书，判决书，就这次调解书，就可以把这个钱给扣过来。 哦，直接扣过来。 对，这个钱已经扣到位了。 那现在是执行了36万块钱啊，还差一些。 对。他这个总标的是刚才说了是52万，扣了36万，还差16万块钱。然后就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做，我当时就给领导做了个简单的汇报。领导说这个钱已经差的已经也不多了，要加大这个盯的措施，给咱们这个法人还有这个现在这个王某小股东，他虽然是小股东，但是他现在等于实际在控制这个公司。并且他自己还说，他说我现在是公司的法人。 哦， 并且拿出来一个他们这个这些董事啊，在今年2月份签了一个这个董事会决议，说你看上面决议说我是公司的法人，并且由我来执掌这公司。为什么那个老板那个陆某，他为什么是公司的这个法人代表呢？因为他不配合我变更这个法人代表人，所以他一直还是。他说第二个，现在他说承认，他说我决完之后，我确实把公司是他在控制，并且他还认可，在9月22号以后，到10月20号这个期间，这个酒店进行一个短暂的经营。 还真经营过一段时间。 经营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不到一个月时间。20多天。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经营了呢？ 因为酒店属于这个特殊行业啊，这个公安机关这个也知道他们股东之间发生纠纷了，酒店的这个报税系统就是不能正常使用了。加上这个酒店是特许行业，需要有人来这个专门来负责这个酒店的安全，所以公安机关就令他们停止经营。 就是说在你们的纠纷没有解决完之前， 对， 你们就先别再经营了。 对，也保证这个客人的安全，也保证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安全。 对，没错。那您有没有在执行过程当中去酒店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在扣钱的时候去看过。 去看过。 因为那个银行和那个酒店是一墙之隔。我当时就看了一眼，然后找那个酒店那个前面的那个，他租的是一个那个厂子的一栋楼。找厂长的保安给我简单聊了几句，看看现场。 那个酒店大概多大规模，几层楼？ 我印象中好像是个4层楼。他们应该是占了一大部分。据那个保安讲，当时那个酒店那个大门啊，是开放式的。就酒店的24小时营业，他就可以进去。 对啊。 但是呢，我去的时候，就是这个王某占领之后，就把那个门前面又加了一个，转门前面又加了一个那个卷闸门。就这样可以封闭了。 就是卷帘门。 对，卷帘门。对，这样的话别人就不容易进去进这里面去了。等于酒店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控制。 那您去的时候呢，卷帘门是放下来的。 是放下来的。 放下来的。人进不去。那就酒店里面当时就没有什么人了是吗？ 这个据后来这个他们之间也有争议啊，就是这个酒店在9月5号之后经营多长时间，有多少钱收入啊，这个老板呢，法人讲呢，他说那个这个酒店根据这个电脑里边的记录，说是收入了40多万块钱。从9月5号到这个10月份。但是据这个。 这一个月收了40多万。 对。一个多月吧。 嗯。 但是据这个王母讲，他说酒店实际经营的这个时间是不到20天。每天的收入算起来大概也有十几万。 每天就有十几万。 不是总共十几万啊。就是每天的数还可能不太一样啊。总共大概有十几万。他们俩陈述呢有一个误差。我后来呢有一个员工去找我，我问他，我说你现在在不在酒店，他说我在。那个人还在那个酒店里面。我问他，我说酒店经营多长时间，他说酒店从9月20号左右经营到10月20号，可能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说这个时间和那个王某说的基本是吻合的。 那关键是这一段时间酒店经营的这个钱跑到哪儿去了呢？ 对， 没有到酒店账户。 然后这个争议呢非常的大。 对啊， 这个钱是没有进账户的。你刚才我讲了，9月5号之后，这个钱 决定账户里面是没进钱的。 对对对， 反正就说他说这个钱，他进那么多钱，他又拿出来这个钱来硬还账啊。 嗯， 还这个前面的工资啊。 嗯， 还有我就问王某国，你把这钱都哪去了？他说总共收入11万块钱，酒店还在，等于是还在有，还有一部分员工， 嗯， 还有一部分保安，还有一部分厨子，这加一块儿， 嗯， 大概有十几个人。他这十几个人呢，吃住日常的维护，都从这十万多块钱里边出，基本上已经花完了，没有什么剩余了。 嗯， 但是这个账呢，咱都是听他们俩在这陈述的。 对， 咱没有什么证据来说他收入是十几万呢，还是40几万呢？ 嗯 嗯，但是我大概心里有一个确认，这个钱数和王某说的应该大差不差。 这里再问你一下，咱们在查询他们财产的时候，这个酒店的就这一个账户吧，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账户？ 就这一个账户，是这一个账户。 剩下这十几万块钱好像就僵到这里了，这个就继续 对对对 没法继续执行下去了。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是把酒店查封了，还是说想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比如酒店有没有酒店名下的车辆啊，什么其他的，有没有打过一些别的主意呢？ 对，这个当时就出现这问题之后呢，我们几个承办人，嗯，还有那个表给领导进行简单的汇报，当时制定了这个执行的就下一步的执行措施。就他有两辆车， 是酒店名下， 酒店名下有两部车。嗯，这个法人给我们提供了车号啊什么的， 嗯， 我们就去这个车管所把这辆车做了一个查封手续。 这两辆车是那种，因为酒店的车往往都是什么中巴车啊、小巴车之类的， 全是小客车。 哦，轿车 啊，轿车啊，轿车。就这个法人讲呢，这两辆车都被这个小股东王某和另外一个股东控制， 哦， 所以我就把这个王某也叫过来，我这两辆车你要交到法院来。他说这两辆车，一辆车是这个客户买的。还有一辆车是那个小股东王某出钱买的， 嗯， 他这些东西啊，之前这个客户和这个杨某，小股东杨某， 嗯， 和公司都签有这个关于借名买车的合同， 啊，借名， 并且 啊， 并且这个钱确实是从这个通这个客户和这个我小杨某名下汇到公司账上，然后再去买的这辆车，因为这个程序啊，它等于是对咱们法院这个查封这个程序是有意义的， 嗯， 他应该提执行异议， 嗯 啊，他们确实也提了。 也提了， 对，也交了申请，准备了一些证据， 嗯， 并且呢，据这个王某讲，因为这个车辆的事儿，这个法人呢曾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过， 嗯， 说这个报案声这个小股东王某侵占公司的财产，后来呢，公安机关认为这是民事纠纷， 嗯， 啊，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从这来判断的话，他反正他交了一些合同啊，这个没有审查， 嗯， 因为这个刚开始嘛，就准备这个移送这个经三厅。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措施，但是呢，就发现这个执行措施就是遇到了一些障碍。 哦，什么障碍？ 别人要提争议的话，就不能再往下执行了。就咱不能强行去扣车， 哦， 回来再拍卖什么的， 嗯， 这是不行的。 哦，嗯，为什么呢？因为有执行异议。 有执行异议啊，因为这个等于是别人有异议嘛， 嗯， 这个产权，车辆产权， 嗯 啊，还没有就是彻底的给确定下来，这个路径就不能再往下走了。 嗯， 至少是短期内解决不了。嗯， 那两辆车哈，咱们假设一下，如果他们不提执行异议的话，那两辆车的这个差不多变一个线够这个差的钱吗？ 够了。 那两辆车是什么车呢？比较好，价值比较高的车吗？ 记不太清了，一个是大众吧，还有一个反正记不太清了。 但反正这两辆车加一起， 嗯， 如果是这要是拍卖的话，肯定够了。 对对 对，肯定够了。 那，嗯，但是现在执行不了， 对， 拍卖不了， 这个，出现了一个障碍。 嗯， 现在咱短期内肯定解决不了，因为有争议的话，可能还有争议之诉。这个时间会很长， 对对对对， 嗯， 很漫长， 很长 啊。那这样的话，这一条路就基本堵死了， 对，堵死了， 堵死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三十多个这个务工人员的钱咱们得继续执行是吧？ 肯定的，因为这员工啊经常打电话就跟我说，我们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到位啊，欠了好几个月了， 嗯， 正好咱们高院也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对这个涉民生案件出现工作的要加大执行力度， 嗯，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其他的方案，因为这个酒店嘛它现在已经停业了，我们就考虑了能不能把酒店给查封了， 直接查封酒店， 对，给法人也好，给这个实际控制人这个王某也好施压，他们俩现在博弈的有个基础，酒店一旦酒店的没了，他们俩再博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酒店在他们还有这个潜在的利益，就是将来酒店卖啊转让什么的可能获得一部分钱， 嗯， 但一旦酒店没了，咱们给他查封了或者给拍卖了，他们俩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对对，没错没错， 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给他施压， 哦， 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执行方案。 嗯 啊，我们前期就这么考虑说，但是后来我们想了想啊，这个措施呢，有一些障碍。第一呢，举证的地方呢比较大，查封起来呢，就是如果进行清点的话，很费时。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酒店的物品，这床啊、电视啊、这桌子这些东西，一旦移动起来之后，它的价值会减损，并且这个酒店已经开了，好多年了，这些物品用那么久了，再卖的话，可能价值也不会太高。所以我想那个这个法人和这个王某都谈了这个。 嗯， 我如果你们不交钱，我们就考虑查封这个酒店。他们两个都说如果说拍卖酒店物品的话，财产它的价值啊不会很大，只有一圈有什么锅炉好像最值钱的。 锅炉， 对，锅炉最值钱，但那个东西在墙上定着呢， 对， 咱不好控制。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一旦查封之后，咱们还要指定一个财产的管理人，就是人家看管这财产。酒店啊，它这个消防非常重要。 嗯， 如果说弄不好的话，它要发生火灾的话，影响会非常大。 嗯， 这个不能说把门一封走了。 对， 这个比较危险，所以这是一个安全的考虑。所以后来我们综合考虑一下，这几个执行措施啊，就财产查封措施啊，都比较费劲。 就是都不能够马上就把这个钱， 不能马上变现。 对， 让员工们拿到钱。后来我们就给领导汇报完之后啊，就是另辟蹊径，就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 那还有什么主意可以想呢？ 因为这个酒店哈，咱们知道酒店在北京啊，它是很难开的。 嗯， 刚才我讲了，他们两个之所以发生争议，就因为酒店存在潜在的价值， 它的执照 对 很有价值， 酒店执照它的场所很有价值。 嗯， 并且他们双方都跟我提过，我愿意购买对方的股权， 嗯， 或者我愿意出让我自己的股权。他们说这个价值都非常高，都是几百万，都是非常高。他们曾经谈过说有一个案外人， 嗯， 想出900万买他这个酒店的股权。 哎，这个酒店位置很好吗？ 很好，在那个甘家口地区。所以说呢，他们两个其实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他们两个这个退让，或者说能够坐下来谈这个酒店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转让也好，相互转让也好，转让给其他人，共同转让给其他人也好， 嗯， 完全可以破解目前的这个欠薪这个难题。 没错， 因为毕竟只有16万嘛， 嗯，人家都能一下子出几百万买对方的股权，那也就是说，其实被这俩人有钱，这俩兜里是有钱的，是吧？ 反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嗯， 啊，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是有钱的 啊，对， 并且我们就是在之前我跟他们来谈过，我说这个酒店经营这么多年，账户里只有36万块钱，收益去哪儿了啊？你这个法人说了，酒店经营一个月，他收入45万，是吧？45万12个月一乘，一年5-6百万的收入， 他说这收入是纯收入是吧？ 就是总收入嘛，总收入， 总收入。 咱推嘛，反正不说，他说我这个一个月，我这个他说一个月这个王某控制完之后，他一个月收入了45万。我说好，就以这个你这个收入来进行推，一个月收入40万嘛，这一年是12个月是480万。除去员工的工资，除去这个其他一些费用，我觉得他这个肯定有盈利，并且不会少。但是他账上没钱呢，然后这个小股东说。他说账上不可能有钱， 嗯， 他说他从来不给我们分红， 嗯， 说这个法人，他说没给我们分个红，他一说这酒店会亏损，一年就是干下来挣不多少钱， 嗯， 啊，挣几万块钱，他说这不符合常理的，反正这个咱不再深究，但是咱们有一个这个，因为咱们证据证明，咱有个内心的确认， 嗯， 就是这个肯定酒店以前挣过钱了，并且他是有利益的，法人也好，小股东王某控制人也好，他们两个都有这个能力来偿还这个工资。但是这个法人我跟他谈过4-5次话， 哦， 这个王某我跟他谈过3-4次话， 是一块谈的还是分别谈的？ 有分别谈的，也有一块谈的，俩人都说那没钱，解决不了这问题。 嗯，那您跟他们谈话的目的是说，让这个法人自己从腰包里掏钱来解决这10几万块钱的拖欠的工资是吗？还是说怎么样？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就是说，让他们两个共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的困难。 嗯， 因为刚才我讲了，他这个酒店啊，他其实是有价值的。也足以偿还这个员工的工资，欠了16万块钱， 嗯， 绰绰有余。我前期我是想跟他们俩施压，让他们俩能够达成一致啊，对酒店的处置达成一致，或者小股东把他的股权卖给大股东， 嗯， 大股东把账出来，把股权卖给小股东， 嗯， 或者共同卖给第三方， 嗯， 或者说他们俩达成一致了，酒店开始经营，啊，我当时这个想法，啊，通过这种咱们这个执行，把他会用的全部都解决了，但是呢。这个他们俩可能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矛盾比较深，这个没有做成。 嗯， 我还跟他们俩谈过，我说股权你们怎么转让，我给你们做做工作， 嗯， 做还能不能达成一致， 转让谈成是吧？ 两人就各执一词，就是他反正就是 各种问题，比较复杂。 那其实您看，如果说一个人都肯出几百万来这个买对方的股权的话，这十几万应该对于他来讲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数。 所以我们就当时就给领导汇报的，领导就说这个酒店是个什么情况。我汇报完之后，领导就说，他说是他们两个都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是如果共同的话或者个人的话，如果他们解决的话，很快，这两人都不是什么问题。 对啊， 领导们就说这就是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 啊，真的是有能力履行不履行， 完全有能力。就算几百万和这个十几万，相比来说，就是太悬殊了。领导人把他们都叫过，都能通知过来。 嗯， 你下最后通牒，咱们把钱立即给交了。如果不交，得采取拘留措施。 那把他们叫来了？ 对，我也把他们约过来了，咱俩全约过来了。我说今天，我说咱之前也谈了有小一个月。我说那个，如果是领导们都研究了，现在正是这个年底啊，对着你们这个涉民生治安案件，法院呢是高度重视的。 嗯， 必须保障员工的这个利益，并且他们呢，这个呢，刚才我讲了，有能力履行啊，比如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不解决，那扯皮。所以当时我想，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那只能没办法，拘留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新道友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嗨呀！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在这起执行案件当中，两名被执行人最终呢被法院处以了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那么这起案件最后又有着怎样的结果？强制拘留措施实施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孟凯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起案件。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